孝成许皇后，大司马车骑将军平恩侯家女也。元帝道商母公哀后居位日浅，而遭祸事之孤，故选家女以配皇太子。初入太子家，上令中常侍黄门亲近者侍送，还白太子欢悦状，元帝喜为左右，浊酒贺我，左右皆称万岁。久之，有一男失之，即成帝即位，立许妃为皇后，复生一女失之。初，后父家自元帝时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，已八九年矣，即成帝立，复以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，与家并。杜钦以为故事，后父重于帝舅，乃说凤曰：“车骑将军至贵，将军宜尊之敬之，无失其意。盖卿系微渺之见，必生乖侮之患，不可不慎。魏将军之日胜于葛侯，进士之事于尚在于长老之耳，为将军察焉。”久之，上欲专委任奉，乃策家曰：“将军家重身尊，不宜以吏职自累，赐黄金200斤，以特进侯就朝位。”后遂于薨，谥曰公侯。后聪慧，善史书，自为妃至即位，常宠于上。后宫悉得觐见，皇太后及帝诸舅忧赏无祭祀，时又硕有灾异，刘向、古勇等皆陈其咎在于后宫，上然其言。于是省检交房掖庭用度，皇后乃上书曰：“妾夸不服历时，加以幼稚愚惑，不明义理，幸得免离茅屋之下，被后宫扫除，蒙过物之宠，举非命所当托，污秽不修，旷职失官，朔逆治法，逾越制度，当服放流之诛，不足以色责。”乃壬寅日大长秋受诏，交房以法，御服于驾，所发诸官署及所造作，为赐外家群臣妾，皆如敬宁以前故事。妾服自念，入交房以来，为赐外家未尝于故事，每折绝上，可复问也。今常时事易至，长短相补，不出汉制而已，先微之间未必可同。若敬宁前与黄龙前，岂相仿哉？家力不小，今宜受诏如此，且使妾摇手不得。今言无德发取诸官，待为未央宫不属妾，不以独取也。言妾家府亦不当得，妾妾祸焉。幸得赐汤沐邑以自奉养，亦小发取其中，何害于邑而不可哉？有诏书言，福玉所造皆如敬宁前，历诚不能窥其意，即且令妾被福所为，不得不如前。 舍妾欲作某屏风张于某所，曰故事无有，或不能得，则必绳妾以诏书矣。此二事诚不可行，唯陛下省察。宦吏至狠，必欲自胜，幸妾上贵时，犹以不及事操人，况今日日一亲，又获此诏，其操约人岂有所诉？陛下见妾在交房，终不肯己妾先为内也，若不私府小取，将安所养护？旧故中宫乃私夺左右之见增，即发圣于福增，言为代诏补，而以贸易其中，左右夺妾怨者，甚耻为之。有故事以特牛辞大父母，代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辞，今当率如故事，为陛下哀之。今立府受诏读记，只预言使后知之，非可复若私府有所取也。其萌芽所以约制妾者，恐失人礼，仅但损车驾，即无若未央宫有所发，未赐衣服如故事，则可以。其余诚太迫急，奈何妾薄命，端欲敬宁前，敬宁前于今世而比之，其可也。故使酒肉有所赐外家，则上表乃绝。有故杜陵良美人，岁时味酒一担，肉百斤耳，妾甚少之。为田八子，诚不可若是。世帅众多，不可生以文臣，死自见所言之，为陛下深察焉。上于世才留向古勇之言以报曰：皇帝问皇后，所言是闻之。夫日者仲阳之宗，天光之贵，王者之相，人君之位也。夫以阴而亲阳，窥其正体，是非下陵上，妻成夫，见于贵之便于。春秋242年，变异为重，莫若日食大。自汉兴，日食亦为屡获之属县，以今魁之，岂有此等之效于？诸侯居破汉制，目相咫尺之也，又安获齐赵七国之难？将相大臣果成秉忠，为义士一，有乌有上官薄禄宣城之谋，若乃徒步豪杰，非有陈胜项梁之群也；匈奴夷狄，非有莫毒置之之伦也。方外内相百蛮宾服，殊俗慕义，八州怀德，虽使其怀邪邪义，犹不足忧，又况其无乎？求于夷狄无有，求于臣下无有，为后宫也当，何以色之？日者建始元年正月，白气出于营室，营室者天子之后宫也。正月于尚书为皇极，皇极者王气之极也，白者西方之气，其余春当废。今正于皇极之月，行废气于后宫， 使后妾无能怀任保全者，以助祭祀之威，见人将其也。至其九月，流星如瓜，出于文昌，贯子宫，委屈如龙，临于勾陈，此又彰显前游，住在内也。其后则有北宫景翼，南流逆里，数郡水出，流沙人民。后则额言传香经阵，女童入殿，闲莫觉之。夫何者水阴，四毒之长，今乃大绝，莫飘灵异。似照阴盛盈溢，为经绝技之应也。乃夕之月，暑潮于树，野雀变色。五月庚子，鸟焚其巢，泰山之玉。亦曰：鸟焚其巢，旅人先笑后嚎啕，丧牛于邑，凶。言王者处民上，如鸟之处巢也，不顾恤百姓，百姓叛而去之，若鸟之自焚也。虽先快意说笑，其后必毫而无及也。百姓丧其君，若牛亡其毛也，故称凶。泰山王者异姓告代之处，今正于代宗之山，甚可惧也。三月癸未，大风自西，遥祖宗寝庙，扬烈为席，折拔树木，顿将车辇，毁坏建屋，灾及宗庙，足未寒心。四月己亥，日食东井，旋转其所，与计无益。己由物也，亥复水也，明阴盛就在内，于物己亏君体，助绝世于黄极，显祸败及京都。于东井变怪重备，莫重亦大，来数亦甚，成行之祸越已迫切，不救之患日进履深，就败灼灼若此，岂可以乎哉？书云：高宗荣日，越有构志。祖己曰：为先阁王正绝世。又曰：虽修勿修，为敬五行，以成三德。即斥椒房及叶庭耳，今皇后有所疑，变不变其条次，使大长秋来白之，立居于法，亦安足过。盖矫枉者过直，古今同之。且财币之省，特牛之词，其余皇后所以扶助德美，为华宠也。旧根不除，灾变相袭，祖宗且不血食，何代侯也？传不云乎？以约失之者显，审皇后欲从其奢于，朕亦当法孝武皇帝也。如此则甘泉见章，可复兴矣。世俗岁书，时变日化，遭事质疑，因时而疑，旧之非者，何可仿焉？君子之道，乐因循而重改作。昔鲁人为长府，民子谦曰：仍旧惯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改物之也。诗云：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型，增事莫听，大命已轻。 孝文皇帝朕之师也，皇太后、皇后惩罚也。假使太后在彼时不如职，今见亲后，有无可以逾乎？皇后其克心秉德，无为先后之制度，利益免行，称顺妇道，减省群事，签约为幼，其孝东宫无缺硕望，推诚永究，元和不臧，仰明显行，以息众宣，垂泽列妾，实有法焉，皇后身为无乎？是时大将军奉用事，威权尤盛，其后比三年日时，严氏者颇归咎于奉矣，而古勇等遂助之许氏，许氏自知为奉所不佑，久之皇后宠亦亦衰，而后宫多心爱，后子平安纲、侯夫人叶等为媚道，助接后宫有身者王美人及凤等，事发觉，太后大怒，下令拷问，叶等诛死，许后作废，处昭台宫，亲属皆归故郡山阳，后弟子平恩侯旦救国，凡历十四年而废，在昭台岁余，还徙长定宫。后九年，上联许氏，下诏曰：“改闻人不宜远，亦不忘亲。前平安刚侯夫人叶作大逆罪，家属幸蒙赦令，归故郡。”朕为平恩代侯，先帝外祖，魂神废弃，莫奉祭祀，念之未尝忘于心。其还平恩侯旦及亲属在山阳郡者，是岁废后拜。先是废后子米寡居，与定陵侯淳于长私通，因为之小妻，常代之曰：“我能白东宫，复立许后为左皇后。”废后因迷死禄未长，朔通书记相报谢，常书有备慢，发觉天子使廷尉孔光持节赐废后药自杀，葬延陵交道旧西。